到知识快讯。说到死海文书，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是什么，有部分人可能认为是新世纪福音战士里的预言人类毁灭的文献，但真正的死海文书被称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死海文书是目前最古老的希伯来旧约圣经抄本，除了圣经以斯帖记以外的旧约全书全部内容都可以在死海古卷中找到。这个古卷出土于1947年的死海附近的库姆兰，所以被命名为死海文书。古卷主要是羊皮纸，部分是紫砂草纸，抄写的文字以希伯来文为主，当中也有少数的由希腊文、亚兰文、纳巴提文与拉丁文写成。1947年，一个少年牧羊人的羊误闯了死海附近的洞穴，为了让羊出来，他便对洞里扔石头，结果一不小心打破了洞穴里的网罐，发现了这些古经卷。在之后的10年间，他们陆续在11座洞穴里挖出装有古卷的网罐，共找到40000个书卷或书卷残篇。发现死海文书之后，由于当时约旦正与以色列交恶，这个考古团队里并没有任何犹太教或以色列学者，反而几乎都是天主教出身的神父以及基督教的学者，只有一位没有宗教信仰的纯学者。考古团队的政策是，官方未公布研究结果前不准任何人查看书卷，考古团队的人数也保持有限的数目，始终只有8-9人。事实上，数以万计的死海古卷残片大多仅剩几公分，仿佛巨大的拼图工作，可是他们就像神秘组织一样严谨控制人数。甚至有学者质疑，8个专家不管多高明，根本应付不了成千上万的残片。就这样拖了30多年后的1984年才第一次公开文章内容，而全文近150多行只公布了6行。如此无效率的工作进度让国际考古学者非常不满。由于公开古卷的内容手法令人感觉遮遮掩掩，于是当时开始出现阴谋论，这是梵蒂冈的天主教会基于古卷内容敏感，因而在背后故意施压拖延，以隐瞒某些真相，不按透露书卷中对教会不利的资料。直到1991年，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重大突破。首先，在1985年，美国成立的圣经考古协会在1991年正式发行了未发表的死海书卷出版，紧接着死海书卷摹本面世，而以色列官方考古团队打算对他们提出诉讼，以制裁他们的越权行为。但这个举动引起了考古界的不满，最后在国际学术界的强大批判压力下，以色列终于让步。死海古卷包含了除以斯帖记以外的旧约全书，除了圣经文献与注解外，还有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书，以及上帝毁灭邪恶势力、弥赛亚再来时的著述。这听起来与我们之前讲过的新世纪福音战士里提到的死海文书很雷同。而与死海文书相关的一件重要出土文物，或许比以赛亚书卷更重要，是加百列启示石碑。它并不是出土于库姆兰，而是刚刚进入21世纪那年在死海东岸发现的。这座3英尺高的石碑又被称为死海石卷，下面写有87行模糊的希伯来语碑文，内容是预言一场将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战争，由上帝率领乘着战车的天使成就这座已然堕落的圣城。在死海文书中专门有8卷，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战争，详细描绘了这场战争，并从战士的动员、军队的划分、需要的军队规模与武器等各方面规定了要为他做怎样的具体准备。据说要经过7轮艰苦的决战，公义之子才能在神的护助下战胜犹太教地狱之王的军队，荣归耶路撒冷。艾赛尼派预言并期待很快来临的末日之战并未成真，他们等来的不是神率领的天使战车，而是罗马军团的铁蹄。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